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收听古典也流行，在这雨后的北京，在古典也流行中一开始带来的是王菲在前两天中秋晚会中演唱的这首《弯》。在这雨后的时候来聆听，其实也别有一番风韵。喜欢这样的歌，也喜欢这样的雨后的景致。按说秋雨带来秋凉，但是如果说换了不同的音乐，心境大概就有不同的感受吧。比方说在这首歌之后，我要寄给你的这首古典，连起来你并不觉得他们很不合适，反而觉得音乐的性质情景有些相通了。达芙妮与克洛埃，日出，拉威尔。 的王菲的那首《弯》，描绘的是海上生明月，而拉威尔的这首《达芙妮与克洛埃》这段日出，描绘的是岩石上滴下来的露水和淙淙的流水声，然后迷雾般的朝霞，太阳慢慢的将要升起，这样的一幅自然景象。今天虽然下着秋雨，但还好天气没太秋凉，这样的音乐倒让我想到了音乐和自然和景致。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音乐，而乐器也是这样。比方说南方的地方产竹子，用竹子为材料制作的像笛子、箫这样的乐器就特别多，但在干燥的地带，像阿拉伯地区，同样形态的笛子却是用苇杆来做成的，像纳伊笛。而弹拨乐器，那东亚还有这一带都擅长木料，所以呢，当地使用的琵琶是用整块的大木头挖空而制作的共鸣箱。而在整个的亚洲的中亚的地方，由于气候干燥，不生产的大木头，所以呢，就用小型的拼凑的共鸣箱来进行。乐器是这样，人生也这样，音乐的感觉也是这样。而说到今天又是星期五，音乐的感觉也让我想起很适合听这样的音乐，还说今天的音乐也和中秋节很相像呢。很喜欢这一首《不同的木瑞文》，这里是古典也流行，14:11，我在这里，小雨后的古典流行，别有一番味道呢。 Old dreammaker，you heartbreaker。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The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Tiffany 的早餐当中，电影的原唱。坐在窗边弹着吉他，那样的感觉。来看看很多朋友怎么说。畅音说啊，也带来了这首刘禹锡的古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need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i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Steps up to greet me. A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这首歌很应景啊，叫做小雨点打在我的头上。此刻外面下着秋日的雨，那你有没有带伞？小雨点有没有落在你的头上呢？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本来呢其实我是想在一些周末的音乐带给你，但是我觉得今天下雨了，又很想听关于水的和大海的音乐，于是呢重组了这样一套新的曲目带给你。其实这些曲目呢，在本来夏天过后都已经做过夏日最后的玫瑰了，都已经听过那么多关于大海的音乐了，但是还没有听够，所以接下来呢想和你听听关于大海的那些声音。比方说这一首爱就来找我，选自美人鱼。 是不是这首里面也有大海的磅礴气势呢？感谢在海边的安卓，因为安卓此时我记得你在大连，他说窗外他那儿的一个天是白云飘飘。海今天是什么样子呢？在古典流行中就给大家最基本的想象。是啊，大连此时是晴天白云飘飘，是吧？北京今天是阴雨绵绵，完全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依然音乐中可以有很多的想象。虽然今天是星期五，那周末的时候大家还要来上班，虽然今天已经不完全是周末的轻松快乐的音乐了，但绝对可以减压。各位好朋友在哪里听古典也流行呢？是的，大同也说刚才我说的那首曲子的名字爱就来找我。昨日是秋分，那大同也说今天是秋天如期而至，北京已经渐渐入秋，南方还未感凉意。这几天我们送走了中秋佳节，紧接着又送走了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的到来使北京再次迎来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滋润了京城空气，洒满了京城大地。写得蛮好的嘛，但是我倒觉得一阵秋雨一阵凉，大家此时的心情是怎样？雨中的湿润空气也很适合听这首曲子。若说水，这首曲子也很适合。水的旅人，就是啊。

想喝的茶呢？是咖啡还是茶呢？所以我这里还有一杯鸳鸯茶和你来分享。 Forcenée, grâce à son désir. 串烧起码要这样吧。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来自于《波西米亚之歌》，选自歌剧《Carmen》。而这里本来呢想给你接一首柴可夫斯基《天鹅湖》当中的那首西班牙舞曲，但是本周听过了，觉得接这首《那不勒斯舞曲》也是感觉很好，来听吧。 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呢从小雨开始，然后到下半时段听到了这首《那不勒斯》，我们感觉天空已经完全放晴了。其实上半时段九十让的水的旅人的时候，天空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来看看大家说什么，音乐中的很多的想象。小祥丁香说了，想起了动画片《悬崖上的金鱼姬》。九十让把发生海啸的大海写成了瓦格纳的女武神，而平静的大海更像是德彪西。哎，还是蛮形象的，德彪西的月光，瓦格纳的女武神，音乐中都有不同的形象的感觉。而刚才我说了，从雨水到水到大海，现在天放晴了，该出太阳了，不是吗？ Bella cosa, la di un arte sole, l'aria serena, dopo una tempesta, e l'aria fresca, parigiana festa, che bella cosa, una di un arte sole. 行嘛，就是伴你日升日落，在音乐中有很多的想象，甚至羽化成仙。所以刚才我们从雨中阴霾的天到晴朗的万里无云，而从王菲的弯，从月亮到太阳，从白天此时又进入到夜晚。在今天节目最后为你带来的这首叫做《夜晚与渔夫》。 Tutte sere con noi